票关注永乐票务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枯树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。左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孟娘娘下定决心，绝不能听马娘娘的，把头一晃，娘娘千岁，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，儿大不由爷，他不能听我的。有，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。既然如此，好吧，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，那可有你的好看儿啊！来人呐！新服的太监上来4个，参见娘娘千岁，把那杯长寿酒让孟娘娘喝了。扎！什么叫长寿酒？就是八步断肠散毒药。孟娘娘明白，说什么也不喝，但是架不住4个太监过来之后把孟娘娘摁翻在地，把嘴给撬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把一碗毒药酒给灌下去。灌完之后，马娘娘吩咐一声，把她抬回东宫，命令手下人是严密封锁消息。可叹孟娘娘喝了毒药酒之后不到1个时辰就绝命身亡。宫里边4-5千人得知的这个消息之后都吓坏了，人们都明白怎么回事，谁也不敢说。谁要走漏消息还活得了吗？马娘娘当时下道招旨，就说孟娘娘平日身体不好，半夜3更暴病而亡。这消息传到京城，各府的文武百官也无不惊骇啊，人们准知道是马娘娘捣的鬼，谁也不敢讲。咱们不说别的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时王李文忠的耳朵里了。李文忠大吃一惊，心说不对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时王李文忠的耳朵里了。李文忠大吃一惊，心说不对。虽然说孟娘娘身体不好，我也很少跟她见面，但是据往来的传言，她不会死得这么快，因为年纪在那摆着呢。难道一说又是马娘娘从中插手？李文忠一想，不行，这个事儿别人不管，我得管。我说什么你得看看去，究竟是怎么死的。要就是暴病而亡，什么事没有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从中发现病例，我跟他完不了。李文忠就要进宫，刚出十王府，就见官道上7块如飞来了4匹快马，后边还跟着不少亲兵。 马褂鸾铃的声音，马蹄子踏到石头路上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到府门外站住了。李文忠闪目观瞧，吓了一跳，就见为首来的这四个人是四员老将，头一个双高大将武殿章，二一个八扁哪吒宁波彪，第三个花刀将康茂才，第四个傅有德，后边跟的是亲兵。这几员老将也没死到庆功楼，咱们方才没说吗，他们呢都在外边镇守，所以说免于毒手了。他们跟着大将军常遇春镇守万里长城，现在驻节在雁门关。不知道今天他们为什么回京了，正好跟李文忠碰了个对面。李文忠过去迎接，四员老将赶紧跳下战马，拉住石王的手，王家千岁，我们正找你呢。李文忠说，外边不是讲话之所，咱们请到里边吧。把四位老将让到里头，梳洗已毕，落座吃茶。文忠就问，你们四位是从哪儿来？从雁门关。哦，有事吗？哎呀，大事不好。说着话，武殿章在袖里一伸手，拿出十万锦衣的公文递给李文忠。李文忠一看就认出来了，上边的字笔是开明王常遇春写的，插着三根鸡毛啊。因为这封信是面呈给皇上的，他不敢拆开看内容，只看了看封面。李文忠也预感到不妙，赶紧就问老人家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武大爷口打嗨声，把经过讲说了一遍。书中代言，自从大明朝统一以后，朱元璋传旨命常遇春为大将军，镇守万里长城，是边关的最高统帅。常遇春手下有十员老将，像武殿章了、康茂才、傅有德了，这些人全跟着常遇春。最近一个时期边关很不安定啊。一开始元人是小股进犯，多的千八百人，少的三四百人，越过长城的缺口到中原内地打家劫舍。但是最近二年形势变了，元人是大张旗鼓啊，挑起大旗，吹起号角，公开叫喊着要重新吞掉大明，恢复元朝。特别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猖狂一时啊，打着报仇雪恨的大旗，兵分三路进犯边关。现在前方的战争十分紧急，常遇春除了布防之外，还要亲自领兵带队开兵建仗，战斗十分不利。原因是什么？常遇春也不是当年的怀远黑太岁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你不服老不行。无论从精力从能耐都衰退下来了，不是人家托金龙的对手。而且这次大元调集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精兵良将，年轻的人上了一大批呀。其中有个人叫左登，还有个叫左宝木的，这两个家伙力敌万人呐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把大明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。常遇春预感到形势之严重，马上拜本求援， 特派武殿长四老将赶奔南京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武殿长说的这急得直跺脚，说听说京里头发生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儿，由于消息不灵通，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边关吃紧，恳求天子速发救兵，十王你得给帮帮忙啊。哎，李文忠心里说话，武大爷呀，你哪知道啊，现在咱们自己是自顾不暇呀，说句骂人的话，耗子动刀是窝里反呐。但是李文忠知道形势如此严重，必须得派救兵，打算让四老将休息一晚上，明天上殿再求情。但是武殿长着急，救兵如救火，这一晚上也不能白过去，要求十王连夜进宫。李文忠一看没办法了，让四老将在十王府里休息，他带着十万火急的本章上马赶奔皇宫内院。等一到了紫禁城这儿，见着值日的太监，这太监赶紧过来施礼，哟，十王千岁，您怎么还没歇着啊？我有急事要求见天子，烦劳你通禀一声。姐姐，哎呀，十王千岁啊，别人不清楚，您老人家还不清楚，天子近来龙体欠佳，昏迷不醒，连朝都设不了，哪能半夜前接待王家呢？不管有什么急事，最好您明儿个再来。不，我有急事在身，是非见不可，要但能耽误，我也不半夜来。这好吧，要那么的，小人我就看看，如果万岁答应，我当然没有什么说的，劳驾您等候片刻。这个值日的太监还真不错，到里头查看情况去了。李文忠抱着折本来回在这溜着，心里的这个着急呀，左等也没人出来，右等那太监也不见面，要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哎，那太监从里边出来了，见着李文忠一笑，王家千岁，您多等了，没办法，我把腿都跑细了，找来找去可把万岁给找着了，今夜晚间他老人家许到长乐宫杨娘娘的宫里头，您要见就赶奔长乐宫吧。好，掏钱带路。李文忠一想，管什么宫呢，见着皇上把事说清了再说，就跟着这个值班的太监往里走。你别看李文忠贵为十王，对于皇宫大内他挺生疏，几年也不来一次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三尺禁地，不管你多么大的官是禁止通行的。李文忠呢是属于皇上的亲外甥，也属于国家的亲王，只有他可以破例。咱们简短接说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，转来转去，转到长乐宫的宫外，这个太监让李文忠等着，他迈步到了里边去了，稍停片刻又从里边出来，十王千岁里边请。李文忠正正三山王冠，抖抖杏黄缎的滚龙袍，端起玉带，稳稳当当低着头往里走，那眼睛不敢瞎看呐，这是有尺寸的地方。李文忠就感觉到这屋里是灯蜡辉煌，亮的简直有点刺眼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粉味扑鼻，怎么那么香， 他赶紧停身站住，等皇上的问话。那个太监呢，就退出去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上面有人停身站住，等皇上的问话。那个太监呢，就退出去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上面有人说话，可不是朱元璋，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。下面是十王千岁吗？李文忠就一愣，心说我舅舅怎么不说话？这是谁呢？赶紧答应，不错，正是臣。他用眼角的余光往上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是杨娘娘。这个杨娘娘是什么人呢？是朱元璋做南京以后新选的一个妃子，加封为贵妃呀，仅次于马娘娘、孟娘娘，她是第三位。因为这个杨娘娘是苏州人，琴棋书画无一不能，模样长得也最好，另外也特别年轻，深受朱元璋的宠爱。这朱元璋没事就招幸杨娘娘，十天有七天都住到长乐宫。李文忠啊也有这个耳闻，但是他没见过这个娘娘。今天从装束上可以判断她就是杨贵妃，赶紧跪倒给娘娘施礼。杨娘娘破涕一笑，十王千岁免礼平身，赶紧请坐。臣不敢。哟，你看你说的，别看咱们没见过面，哀家早有耳闻，你是一国的亲王，自家人呢、跟外人不同，坐下讲话无妨，谢娘娘千千岁。李文忠坐下，耳不旁听，目不斜视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像木雕泥塑的一般。杨娘娘借着灯光打量李文忠，哎，这十王千岁长得还真好。李文忠今年快四十了，由于保养的好，本来这个人长得就五官清秀，再不招风霜，所以肉皮非常细嫩，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左右岁，再加上王冠袍服，显得更加英俊潇洒呀。杨娘娘看了一会儿，这才问十王，半夜进宫有何急事？哎呀，李文忠一想，这话跟他都说不着，但是舅舅不在眼前，娘娘问话又不能不实说，赶紧站起来欠身答道：臣有本上奏，只因边关情况紧急，武殿长等奉常遇春之令前来搬兵，由于情况特殊吃紧，臣心中如火烧一样，所以半夜进宫求见陛下。哦，那么搬兵的折本何在？在臣怀中。李文忠说着把折本往上一递，杨娘娘接过来借着灯光看看，这信皮是牛皮纸的，上面插着三根鸡铃，用火漆封着口，这个常识他懂啊，这就是十万火急的折报，一般的人不能随便看，因为是面呈天子的。杨娘娘就看看这信封，放到桌案的旁边。哎，说来也不巧，陛下是在我的宫里，由于他龙体欠佳，刚才呀、叫御医大夫给看了病，吃了一副丹药，正在闭目养神。御医说，在这时候谁都不能见，也不允许他说话。王爷，你稍等片刻， 容等这药劲儿化开了，万岁打过这个盹儿来，然后再见你不迟。 这 李文忠一听，怎么这么麻烦？我刚吃完药，还得醒过这个盹儿来。有心回府，又一想往返徒劳，还不如在这等一会儿。想到这时才点头，臣遵旨。来呀，准备酒菜招待十王。 不不不不，臣不敢， 我夜已用过了。看你说的，没说嘛，咱是自家人，我也不是攀个大啊。既然我许配给你舅父，那就是你的长辈。别看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，你也是我的晚辈。今天我请你吃饭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咱们边吃边谈，一会儿陛下就能苏醒。准备。李文忠不敢说别的。 哇， 一会儿摆了一桌子， 都是宫廷御用之物啊。中西两餐， 那位说怎么还有西餐呢？ 完全是各国进贡来的糕点，这个简称叫西餐，可没有面包牛奶，都是糕点。另外有进贡来的好酒，摆了这么一大桌子， 杨娘娘亲自把盏，让李文忠喝酒。 李文忠始终低着头，筷子没敢动，手没敢伸呢。杨娘娘自斟自饮，三杯酒入肚，她把凤腕一晃，宫中的太监宫女全退出去了， 屋里的就剩他们两个人。 杨娘娘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靠近了李文忠，把李文忠吓了一跳，赶紧站起来。娘娘，你有事儿，坐下。 你这人干什么这么拘谨呢？ 我听说你戎马生涯20余载，见的世面多得很，在一个女人的面前，你何必战战兢兢？坐下，咱们好讲话，娘儿两个好好唠唠心里的嗑啊。李文忠二次又坐下了，低着头。 可这杨娘娘没怀好心呢， 她看看左右没人，这就放荡开了，眉飞色舞，用言语调情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命贫苦，本来是苏州的，16岁学习了歌舞，17岁被选进皇宫，18岁被皇上招幸，以后加封贵妃，陪王伴驾。就怪你那舅父年老体衰，精力不足，而且宫里头3000粉黛，轮也轮不到我头上。虽然说天子经常来，但是每次来不是吃药就是在这休息，作为夫妻连一句贴心话也说不着，一点感情也没有。别看我身为贵妃，在这一待就是活监狱。然后他又说，像你李文忠长得人也好，能耐也大，比你舅舅胜强万倍，如果你要觉着烦闷，可以经常来长乐宫陪着哀家坐一会儿，哀家对你绝亏待不了。说到这儿，他一阵冷笑，把眼前的酒杯端起来了，往前一递。文忠啊，你要有此心，咱俩喝口同杯酒，我先喝，然后你再喝。说完了咕咚，他把半杯饮进去，往十王李文忠面前一递，就要灌他。李文忠那是正人君子，早就不爱听了，气得他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呢。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，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，李文忠受不了了，把他站起来了，往后一侧身，二目一瞪啊，娘娘千岁，请你自尊自贵。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，必晓周公之礼，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。